231集，你不能死。 大恒士兵却和西夏皇帝想象之中有天差地别的不同，他们这些时日照样吃得饱穿得暖，浑身都是力气，闲下来的数日已经快要闲出毛病。此刻听闻终于开战，个个眼冒绿光，凶悍的便要直扑敌人撕咬。张虎成将军整队完毕，看着己方杀气腾腾的将领和士兵，胸腔之中的热血开始沸腾。 士兵有这样的状态，又何须害怕拿不下胜利？ 将军，前些日子沿海水师可是出了天大的风头，这会儿总算是轮到我们了，看我拿下西夏统帅头颅立功。 别抢我人头！ 哈哈哈哈，那我就看你们谁能抢到头功。 两方大军对峙时，在后方营帐之中，薛远的眼皮却跳个不停，他握着顾元白的手不放，圣上的手心已经被他悟出了汗意。顾元白瞧出了他的不对，安抚地用另一只手拍拍他的手背。 薛远， 薛远深吸一口气，将圣上拉起。 我们出去。 顾元白一路被他拽着走，到了最后，薛远已经抱起他跑了起来。顾元白搂着他的脖颈皱眉问， 去哪儿？ 我也不知道，先跑了。 顾元白正要让他停下，不远处看守水井的士兵却惊声叫道， 这水怎么浑浊了？ 薛远突然停住脚步，大步往水井迈去，低头往水中一看，昨日清晨还清澈的水已然混着泥沙浑浊成了一片。薛远沉沉看了片刻，倏地握拳将顾元白往上一颠，又抱着他飞快往马厩奔去。一路还未到达马厩，途中所遇见的牛羊都已经焦躁无比地挣扎了起来，看守的士兵满头大汗，手脚无措地看着嚎叫不停的牛羊。如此场面看得顾元白眉心一跳，薛远额上已经冒出汗珠，他吹了声响亮的口哨喝道， 红云李峰。 顾元白被他的声音震得双耳欲聋，薛远脖子上的青筋已经奔张。远处的马厩之中，两匹通人性的千里马仰头嘶吼出声，硬是撞开了木门往薛远所在之处奔来。顾元白心头突然开始狂跳，他不由双臂用力紧紧环住薛远，然而千里马还未到达眼前，薛远就忽地蹲下身，将手掌放在地面之上。顾元白屏住呼吸，正要学着他的样子去触碰地面，却突然一僵，他盯着地上开始颤动的石粒，肉眼可见之下，黄沙开始在地面跳动。 是什么？ 薛远猛地起身抱着顾元白就跑，冷风如刀割在他脸上，身后不远处的马厩轰然倒塌，雪泥扬起又重重地砸落在地。顾元白瞳孔紧缩，他看着那一个个呆愣在原地的士兵，用尽了全身力气喊道， 好多空旷之地，快跑。 话音刚落，地动山摇，山岳怒吼，城墙化作巨石滚落，白雪成了污浊的脏色，顷刻间黄沙漫天，沙土凹陷，地面裂缝乍然裂开数米，牛羊嚎叫与战马惊恐陷入裂缝之中，轰然之声响彻整个耳朵。 是地震，地震来了。 这场地震来得突然，连绵百里，吞噬了大恒和西夏的两方大军。周围的惨叫声、呼救声同着巨石滚落，侍卫和东陵卫还有许许多多的普通士兵都在往顾元白这边冲来。未曾受到波及的人勉强站稳，肝胆俱颤。 保护圣上！ 顾元白被薛远抱着，所有的声音开始虚化，耳边听到的只有一沉再沉的呼吸声。陷落到裂缝中的士兵，压在飞滚的巨石下的士兵，被埋进雪里窒息的士兵，每一个都是顾元白的心血。他的双目逐渐漫上红丝，却知道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保证自己要活下去。越来越多的人朝着顾元白跑来，嘶吼道， 圣上在这儿。 他们越过裂缝却被巨石挡住，越过石头又是塌陷一方。御前侍卫们和东陵卫的精英面色狰狞，只想赶快到达圣上的身边，但他们自保也难。顾元白抬眸望向远处， 天已经变得阴沉，粮仓倒塌，粮食被压在废墟之下。薛远的呼吸声越来越重，还好这里没有雪山。 你不能死，薛远。 顾元白头脑闷闷的，不断喃喃地说：“ 你我都不能死。” 薛远的脚步迈得飞快，即便抱着顾元白，也未曾落下步子。身后的人咬着牙在 叫：“徐九瑶，保护好圣上！” 不用他们说，薛远就会这么做。就像是在此刻，他的手臂已然崩如岩石，泛着用尽全身力道的血红，谁也无法从他怀里抢走人。山崩地裂，尘土飞扬，先前做过的噩梦之中，顾元白就丧失在这样的场景中，而今天梦变为了现实。薛远牙缝紧绷， 我不死更不会让你死。 城门倒塌，守卫城门的士兵已经成了巨石下的尸体。薛远换了一条路，可未过几秒，就听见一声闷响，脚下地面突然凹陷，薛远身体扭曲，硬生生地转过身，躲过如深渊般的裂缝，却平衡不稳，重重摔倒在地上。顾元白被他带倒在黄沙雪地之上，瞳孔骤然缩紧。泥墙倒塌，从天而落，墙面越来越近，薛远倏地往前一扑，完完全全把顾元白罩在他身体之下。轰然一声，泥墙摔落身旁，瞬息坍塌在两人身上。薛远闷哼一声，撑在两侧的手臂猛地一松，他重重地压在顾元白的身上。顾元白颤抖的双手抚上了薛远的脸，尘土飞扬的黑暗中，声音也跟着发抖：“ 薛远，你怎么样？” 薛远的手指动了几下，血味浓重。顾元白呼吸一滞，大脑几近空白。 薛九瑶，你不能死。 薛远的声音含糊地响起：“ 还没死。” 粗粝的声音，一张口，顾元白就闻到了浓重的血腥味。他仓皇地扯扯唇，勉强理智地着急去探寻薛远的鼻腔，粗重的呼吸和粘稠的血液沾了一手。薛远受伤了，顾元白强制自己冷静下来，他想要去看看薛远伤在了哪里，可身上的重量让他无法动弹，甚至让他呼吸开始困难。又是一声巨响，碎石跟着压下，薛远整个人都已经砸在顾元白的身上。顾元白喉间漫上血腥，他咬着牙咽下血味，低声叫着薛远。空气稀薄，刚刚还能应声的薛远现在却连声都不吭。顾元白一声比一声急，颤着喊：“ 薛九瑶，薛九瑶，薛九瑶！” 薛远猛地咳嗽了起来。在这种时候，这几声咳嗽听在顾元白的耳朵里就好像是天籁。他的眼睛忽然湿润，低声说：“ 别死，薛九瑶，不要死。” 顾元白的手往腰间探去，钻进两人紧贴的衣衫之间，一点一点去够自己腰间的布囊。 不能中毒药。 顾元白以为自己很冷静，衣衫骤起之中好似成了山峦叠嶂，那个布囊应该很近，但在山峦叠嶂之间藏在了不知哪座深山中。 救他，摸不着。 他的手指痉挛，却有什么温热的东西一滴滴落到了脸上，从脸滑到了鬓角，扯出一道血色的痕迹。顾元白的心猛地攥起，胸腔之中沉重的仿若已经没有可供呼吸的氧气。他想要取笑地问薛九瑶是不是哭了，可声音却发紧：“ 薛九瑶。” 没人应声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